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全球大瘟疫咧，咁啊，英国疫症反复咧，就整咗一单卫生大臣婚外情丑闻，就搞到咧要辞职落台，都可以讲话即系英国呢啲国家咧喺呢情形之下吓。即系都系一整一剂甜品啊，俾呢个世界睇啦，系嘛？咁啊，呢个卫生大臣咧，个名叫做 Matt Hancock， 系嘛 ？Han H A N C O C K， 呢个姓都几得意。我以为佢少咗个 D， 唔好拆开就得噶啦。 啊，我以为少咗个 D 字。 嗯， 不过系咁样 ，Matt 就系 Matthew 嗰个简称。咁咧，佢拥有牛津、剑桥呢啲咧。高非常之高端的学位，2010年呢就从政，就国会第一次呢就做国会议员，11年之后呢入到内阁呢做卫生大臣呢，那个事业生涯都算是不错的。这个问题是现在全国受到病毒变种病毒威胁，现在呢还是高度防疫管制，咁你咧第二个职位咧就冇咁即系冇咁肉酸啊，内政大臣啦、劳工大臣啦，啊呢啲咩文化大臣、文化体育大臣搞呢嘢直情浪漫添啦，系嘛有文化啦，系嘛？咁你而家整个叫卫生大臣，喺公共场合同一个女性幕僚激吻，呢、這个女性幕僚仲系有老公，仲要咧俾啲 video 咧系影到。咁系咪即系属于读书高分，实际上做人低能啊之列咧？咁咧呢一位咧抗病毒咧，其实都有功劳嘅，系嘛嘅官员咧，最终咧就辞职下台。咁话就话辞职，其实庄汉生身为首相咧就炒佢，咁咧就衰咗喺咧《太阳报》啊嗰度，喺佢个办公室里边咧就同呢个幕僚啊叫 Gina。即系呢啲名咧，喺呢啲时候出现咧都几得意。就不但咧，仲有一条罪系政府规定要社交距离，系嘛？咁两个人咧都各自有家庭，咁你即系搞边科咧？于是咧就冇办法压制新闻自由，全国各大八卦报纸全力出动，系咪？咁咧就继续踢爆。在 G7 工业国高峰会期间，趁住 Boris Johnson 呢就喺度开会，咁呢呢个贾惠德呢就疑似运用公款带埋呢呢个女子呢去牛津度假，吓咁呢就啊造成呢个老板呢就喺呢个 Conwell 同拜登呢喺度倾緊呢国际大事。个卫生大臣喺后边就数咗牛津咧，就二人世界，系咪？ 嗯， 喂，咁呢啲咁嘅情形咧，佢嗱，佢今年真系，唉，喺英年啊，42岁啫。佢个家乡咧系来自 Chester。嗱 ，Chester 呢个地方咧，你第如果有机会去英国知啦，喺利物浦嘅西南方， 嗯， 系一个咧好典雅古色古香嘅城市。Chester 最出名的就是有一条很旧的街道，有一种200年的旧走马骑楼，英式的走马骑楼。嗯、这个走马骑楼在下面又行得，在楼上面骑楼顶亦都是一条很古老的行人路。 嗯、 那就全部是名店。那就这个 Chester 的这条走马骑楼街呢，个市中心连结到一个钟楼。这个呢已经是他的地标，是相当之有文化。 嗯 ,Chester 再揸车下去呢就是威尔士 了。嗯。但是这件事呢有一个盲点，不要说盲点啦，有一个疑点啦，就是令到人问啊，太阳报是怎样得到这条片，而这条片你见到是高炒的。即是话喺个类似天花板嘅角度咧，就射落去影。咁而地点咧，就系喺 呢位夏國賢嘅辦公室裏面，當時當然佢擁吻緊呢個女助理嘅時候，就梗係覺得好安全啦。咁但係呢，據推斷啊，就話呢條片係由一個隱藏嘅鏡頭啦，懷疑係喺一個煙霧探測器裏面，但一直都冇講個來源嘅，因為太陽報唔會講啦。 唔係假 嘅。好啦，咁除係夏國賢，咁除咗個來源或者係個問題之外呢，就係、是、問咦點解會有人可以喺個部衛生大臣嘅辦公室裏面裝到一個隱藏鏡頭，咁呢樣係咪保安嘅漏洞呢？嗱，作為一個英國嘅即政府眾臣或者要員嘅辦公室裏面，可以隨便被安裝一個隱形鏡頭，咁如果安得夏國賢，咁其他嗰啲又會唔會中呢？首相又有冇事呢？又或者係如果唔係即係叫做外國勢力，咁係咪自己人做嘅呢？ 嗱，咪好明顯，而家你要查太陽報啊，嗰、那個高炒嗰個位係咪就係喺防煙霧器裏面裝嘅呢部嘢？ 嗱，推斷啫，冇證據啊嘛，但係個角度係好可疑嘅，因為如果你天花板你黐個鏡頭喺度，冇理由唔知係嘛？咁你好多時候偷拍嗰啲都喺防煙霧感應器裏面㗎嘛。 防煙霧感應器呢裝喺裏面呢係咪咁樣嚟到拍呢就有兩個可能。第一就係太陽報記者自己走入去裝嘅。 嗯係啊。 第二就係另有一啲呢深層嘅勢力裝咗之後呢就彈俾太陽報呢去登嘅。 嗯。 係咪咁所以呢只有太陽報嘅編輯啊对呢段片或者呢张相嘅来源呢就最清楚。 係啊。 好啦，嗱而家呢就到咗一个好微妙嘅时刻。 嗯。 呢个时刻就係、是、到底装呢部喺呢个烟雾器里面装呢个镜头呢係唔係真係太阳报呢啲咁嘅狗仔队小报。係反而冇事喎。 嗯。 但如果係人地装外面装呢你身为呢个叫国家安全啊，吓嗰啲个角度咧，我谂首相庄汉生咧一定要查清楚。 嗯， 查清咗之后咧就可以唔公布，但系一定要知道。 嗯， 装嗰粒嘢喺入边嘅咧系边个？ 我谂一定查噶啦， 炒就一定炒。O K， 冇得倾嘅，你呢个咧冇作出嚟啊嘛，你自己断正啊嘛。但系点会喺呢啲办公室嘅烟雾器装咗一个咁嘅嘢？同埋如果卫生大臣咁断正，其他大臣嘅办公室有冇？ 係啊，嗱我不禁会怀疑除咗佢之外其实其他嘅大臣都有机会俾人拍咗片，不过可能有啲就清白啦，有啲就未攞出嚟啦，又或者係即係有啲留待后用啦。 同埋呢啲咁嘅装喺烟雾器里面係咪淨係为咗拍摄丑闻唔切？ 係囉。 定係有冇录埋音？ 嗯。 佢哋开会嘅时候有冇呢喺另外一个时空呢係有人听到24小时。 所以表面上呢单係一啲分外情嘅丑闻啦，但係再深层地去推 装咗几耐呢，装咗几耐 就会问晒呢啲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嗰个保安嘅漏洞同埋里面啊嗰种水很深啊，成日 水深啊。好啦，定係其实装呢个烟雾器偷拍嘅嗰个人或者个势力呢知道得 ABCD 呢是更加劲嘅其他嘅机密。 嗯。 咦点知临尾呢宋坡聪呢依、e、呢就係、是、原来佢仲有段咁嘅嘢。於是呢就 弹咗个 E 出嚟。嗰时。 keep 住 ABCD, 咁你就大镬啦。 做过啦嗰时咩窃听风暴呢第一集呢咪咁嘅囉。拍个写字楼里面嗰啲諗住商业犯罪点知又拍到段即係床上戏㗎嘛。咁呢啲即係喺电影里面都成日出现㗎啦。咁其实即係花边新闻你睇喂夏國賢其实都好醒㗎啦。我睇条片呢你见面到佢佢係挨住边度即係喺度嘴呀。 挨住埲墙。 唔係墙呀挨住洞门呀。 啊有人入嚟。 佢顶住洞门呀可以。啊个旁边嗰个系一个挂衣嘅架嚟㗎嘛。即係挂呢个系门啦应该。如果听众上网好易搵到嘅啫。佢已经用个身背脊顶住洞门諗住百咩叫咩百物就一梳点知呢就估唔到。 点知呢个成个样子就对正。 对正个镜头。 高手嘅镜头。 係真係。 所以即係合歌有事。 所以我諗呢個呢一定 MI5 出動㗎。 嗯。 睇下呢係邊個裝上去。即係一定要呢就嗱呢個呢就 唔難知㗎。因為有 一定要照呢個太陽報嘅編總編輯嚟問。 嗯。 要你交出你自己講。边个弹呢个呢个相俾你？定系你自己 做？因为呢个国家安全嚟，唔系分外情。 喺街啊，如果你话偷偷摸摸喺街， 啊车震啊点样啊？ 喺车震咧就呢个唔关事，但系喺办公室里边咧系好严重嘅事。 嗯， 系咪啊？ 系啊，同埋好奇怪啦，即系个角度唔知呢个镜头喐唔喐得啦，又好似咧就 set 死咗系对正嗰个门口位啦。咁啊，因为呢啲镜头未必系即系。阔噶嘛，未必系360度噶嘛。咁我就咁睇就似乎系唔喐得噶啦。咁但系又对住个门，我又会问啦。如果系要对，系咪应该对住个办公桌咧？ 嗯，系点解会？ 点解又会对住？ 或者个镜头转紧咧？而家呢啲， 我就 高科技好难讲嘅，或者睇180度，只不过系 crop 咗嗰个角度嘅嗰个位出嚟。 系啊，所以越问就越多嘢。咁啊，花生食完之后呢就你就会觉得硬係鬼鬼地啦呢單嘢。 有鬼㗎。係 啊。 点解会咁呀吓。 嗯。 咁呢如果即係英国嘅记者係醒目㗎啦，记者一定有侦探嘅头脑啦，係咪 嗯。 就要问呢用非常理性嘅态度呢问点解会咁啦。 嗯。 係咪係咪咁如果係你自己装呀，係报纸自己装。报纸记者自己装都犯法噶，你知唔知啊？ 嗯， 因为你走咗入去一个内阁大臣嘅办公室啊，呢个咧起码都一条罪私自擅自啊闯入啊呢个私人嘅领地，系嘛？ 不过咧，我即系作为我编剧嘅即系坏习惯咧，我通常谂咧最后咧就唔系呢啲咁。水很深的原因可能是一个呢即是求爱不遂又或者被夏国贤抛弃的旧爱秘书啊爆音毒摆上去。 即是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是。 爆音毒。 所以查一查夏国贤那些 track record 呢可能找到个答案的。通常这些是死在女人手上的。 好啦广告回来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所以呢件事呢就暴露咗好多角度啦，係咪第一就新聞自由啦，第二就新聞自由係咪大晒啦，第三就係呢啲內閣官員嘅操守啦，第四就唔係你衰呀係風流啦係衰大意啦，尤其點解呢啲時候你會做呢啲咁嘅嘢啦，高分係咪低能啦，定係愛情濃烈啦係令到佢盲目啦，令到佢冇咗判断力啦，系咪？ 嗯，咁啊，啲人就开始就喺度煲紧阿 Gina 嗰啲底蕴啦，咁啊，即系啲花边新闻吓、啊，就起到佢就有个啊企业家嘅老公做生意嘅，咁啊都应该有啲钱嘅咁样啦，咁啊43岁啊，咁啊亦都有对仔女嘅，咁所以今 Gina 大啊。Matt Hancock 三个添啊，两个女一个仔， 一年 系啊。 不过有时英国人有呢铺人， 有钱噶个老公， 有呢铺人中意咧大过自己一两年啊嗰啲。 嗯， 咁啊，中意大嗰一两年做老婆啊，唔好攞嚟。 某啲角度笑起上嚟都几甜美嘅，虽然即系年纪， 啲年龄嚟讲 keep 得唔错。 系啊，有三个咁样，咁难怪 三个仔女。 系啊，难怪中咗伏啊，夏国贤 系嘛 吓？ 喂，就系。即系呢啲，我哋唔知系由亚洲个角度嚟睇，你使唔使揾一个有三个仔女嘅女人？ 唔系咁样噶啦，呢啲即系呢啲办公室嘅嘢咧。 你个衰咗啊！ 即系等于莱温斯基啫嘛。 佢老公攞张刀上门啊，你点算咧？ 喂，莱温斯基啫嘛，等于即系我哋嗰时都即系以前啲人都讨论克林顿，即系做咩要揾个莱温斯基？ 啊，又肥。啊 即系唔好咁讲，你有歧视啊，有即系睇重歧视， 系嘛？ 即系点计分，你都有更佳选择，系嘛？咁 靓就麻麻地， 系咯。咁所以呢啲办公室嘢咧，就吓好考验一个人。 咁所以啊，嗱呢件事点样发展落去，会唔会令到呢个庄汉生又咩咧？即刻切割，庄汉生就系我炒佢嘅。好啦，你而家辞职啊！ 令到佢辞退咗啦，咁跟住嗰个防疫嘅工作有冇受影响呢？ 嗯， 系嘛？嗱，咁当然而家一个好消息啦，就系英国嘅呢个辉瑞伏必泰啊，被指咧唔系英国啊，即系英国都有份用啊，系对于呢个印度变种病毒咧，嗰、那个有效力系唔止85%啊， 嗯， 系多达90%+啦，因为嗰啲数据一路出紧嚟， 系。 咁所以咧，如果打咗两针咧，呢、這个伏必泰咧就应该冇，应该都几安全啊。 嗯，即系对变种病毒嗰个抗御力几强。 咁而家英国全民喺打咗60%+嘅情形之下，唔知点解每日都系10,000+确诊啊？ 上翻去咯，系 啊，上翻啊嘛， 上翻啊。 咁到底 放松咗嗰个防疫 啊嘛？呢个疫苗又对呢、這、一个。变种嘅病毒叫 Delta 有几大嘅效力呢？呢个就唉，有好多人有疑义啦。 嗯， 但英国人就系咁嘅，佢哋咧，你睇到咧，即系佢聚埋一齐啊，尤其系饮喺酒吧度饮酒咧，高谈阔论。我成日都话呢个疫情咧，我最反感就嗰啲酒吧仍然咧，你开张咧就喺后边播大声播背景音乐。是那些呢是节奏强烈的那些年轻人音乐。啊你播德彪西月光曲啊舒伯特啊小夜曲啊冇问题。 你讲新嘅。 是 啊 去酒吧播呢啲爆樽㗎喎。 咁然后呢你喺咁嘅强烈嘅音乐背景呢你交谈自然呢是要大声。 嗯。 一大声你揸住杯嘢呢啱啱饮完两啖又干杯口沫横飞。一定增加感染率的风险。 嗯。 是不是 不 知道为什么一年以来西方国家呢是不会做这件事。 嗯。 是吧这个很明显呢你为什么解要这个限聚令呢限聚令又要整块玻璃膜呢又为什么你要戴口罩呢为什么你不吃东西的时候讲东西要戴口罩呢就是防口沫横飞嘛。咁你酒吧嗰时候你既然要飲嘢唔戴口罩 ,ok, 咁但係点解你要制造啲诱因令人讲嘢口沫横飞呢好得人驚啊我哋做10多年光明顶知啊。 嗯。 当你讲嘢讲到即係有时候话嚟个咪远啊听唔到近啲啊咁你就讲啊讲完一轮一望嗰、那个咪包住个咪套啊。嗰嚿咁黑色海绵咧，好似满天星星咁啊！ 啲口沫啊， 一望落去咧，原来嗰啲满天星星闪下闪下，系嗰啲飞沫咧，就弹咗入去嗰个海绵体嗰个组织里边啲窿之间。 嗯， 系起码都几百粒嘅。 嗯， 咁你话啦，呢啲咁嘅飞沫啊，里边有几多？如果嗰个人系有料到啊，中几多病毒咧？而家疫情啊，公司得证啦吓嗱。嗰、那個咪啊，就唔再用嗰啲海綿體啦，啊，唔係海，唔係海， 生物糖啊， 海綿套啦， 上生物糖啊，而家 就用，你知個咪嘅形狀係乜啦？咁仲好話海綿體分分鐘俾人投訴啦，係嘛？就用咗一隻可以即用即棄嘅嗰啲膠套， 一次性膠套係嘛？ 係啦，係啦， 哦， 啱啱 即係我用翻啲 公司非常之專業啊，係嘛？咁、我哋啲。員工都基本上都打曬針啦， 嗱，因為張竹君醫生咧就講，這個 Delta 咧嘅傳播力係6倍啊，比之前 係啊， 咁同埋伏必泰疫苗咧嘅有效率係90%， 咁、九成 係啊，對 Delta, 對呢一隻 Delta 即係印度病變種，或者唔好講印度啦，最新變種係咪 Delta 係，咁啊係咁咯， 咁 阿斯利康咧， 咁我冇講阿斯利康，香港冇得打啊嘛， 咪嗰邊啊，啊？咁所以咪可能做緊數據啦我估計都唔會太差嘅係咪 嗯。 咁所以而家就啊呢啲咁嘅情形之下呢你衛生大臣咁樣帶頭呢係一個非常之惡劣嘅時機。即係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一個呢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嗰、那個指揮官喺戰壕嗰度呢係俾人發現呢係同個妓女喺度搞緊喺個戰壕啊。你睇嗰套叫1915啦。 1917 。嗰套戏啊你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战壕啊几惨烈㗎啦。 哇有老鼠。 战壕 里 面有老鼠有尸体。 有积水啦。 你个司令官喺嗰个战壕里面同个妓女搞緊嘢咁请问你打咩仗呢 嗯。 係咪都积几近呢积几近呢係咁㗎啦係咪咁而家系一场战争㗎嘛新闻帮你做。 咁而家呢个疫情咁样咧，都几麻烦啦。咁而家你话英国嗰啲机唔准入嚟啊？ 七月一号，因为将英国变成高风险国家，咁就行嗰个熔断机制，就唔俾英国嘅航班咧就进入本港， 直至另行通知。 这个啱啱今晚呢就收到嘅消息啦。 这个一早听嘅政府係酝酿㗎啦，这个都知㗎啦，係咪？ 同埋如果逗留两个钟喺英国转机嗰啲呢都唔得囉。即係如果超过两个钟。 咁你有时你唔需要咁啩吓。喺英国转机有两个钟，佢有好安全嘅地方嘅，係咪？ 唉，咁啊，即係而家行呢种熔断机制嘛。即是令往无踪啊，所以亦都影响好多人噶。咁当然七月你都知好多学生啊，好多家庭啊咁样噶嘛。咁可能都要再想想其他办法啦。 好啦，咁而家讲翻咧啊，到底啊呢个世界新闻自由有几大？如果换咗喺第二啲专制国家。庄岸生一声下令，系咪？咁嗰啲咁嘅记者系咪要即拉？系嘛？但系唔系，全部狗仔队出动。 咪依样 咧？仲有呢个咁嘅叫 Gina 嘅老公咧，原来好有钱啊嘛。 系啊，百万富翁嚟噶。 啊，唔止啊，亿万富翁啊。 系啊， 有钱到不得了啊。 系啊， 系咪有钱得嚟生活空虚，搵咁嘅刺激啊？嗱，呢啲咧。最弊你而家发生喺网络时代。1979年呢，英国对上一单劲过呢单嘅丑闻呢，就係、是、自由党主席索普就被揭发呢係一个同性恋者。就同一个男模 model 呢就有一段地下情。咁、呢因为呢佢害怕呢件事曝光，佢就升就对说呢就呢个男模得而就勒索佢。於是呢佢就企图谋杀。咁呢后来呢佢就脱罪。脱罪呢就唔使坐监。但係呢政治生涯从此了结。咁呢比起嗰单呢，而家呢单呢就冇咁犀利。但係嗰陣时唔好唔记得呢，唔係网络时代。 嗰时保守㗎嘛。 嗰陣时啲狗仔队呢都係偷偷摸摸好似特工咁样呢，係喺架车嗰处呀，咪用呢个相机呀。但而家呢周围都有摄像头。同埋你个手提电话分分钟都会俾人 hack 入去。咁所以呢係一定要彻查，内政部一定要彻查。到底係咪真係太阳报嘅记者呢是自己装嘢。是吗？是的话呢，这个中间那个法治灰色地带是怎样解决？记者可不可以呢是问风闻呢他有这样的行为，于是先下手为强，偷偷地入去装。装到之后原来发现这段真是真。真的呢你不可以告这个记者擅自闯入私人领地或者办公室。这些是衍生一连串的新闻道德的辩论。 即究竟老问题啦，公众的知情权。 如果是这样呢滑下去，假设 同埋新闻自由。 报纸装 啊。 就全世界的民意一定企在太阳报那边，这些没得拗啊。就算呢你说入去装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很不道德啊，是吧？是犯法在先啊，犯法就是犯法啊，所以应该拉了个记者告他私自闯入这个私人办公室罪先啊，无论你是个 法官是怎判，社会服务令定无罪释放，应该拉了先啊，是吧？但是不是 这个庄汉生不敢这样的，他只能够呢是叫情报部门最多偷偷地去嘛，到底还有如果有合理怀疑装这些摄录体的是第二些国家啊，例如俄罗斯的特工啊，那时候就一定要太阳报总编辑交出消息来源，是不是？ 这些特工出动的啦，是吧？ 如果要他交出，你叫太阳报的总编辑一定要叫他交出消息来源。假设这个摄像镜头在烟雾器里面是某一个外国的派入来的人员去装的。装了之后自己看到呢这个主菜啊什么，然后将个甜品呢这些没用。 就第禮手彈埋俾太陽報，係咪？咁然後主要嘅嘢咧，喺裏邊聽到佢哋開會嘅內容啊，採用啲乜嘢疫苗啊，或者咧呢、這個衛生大臣平時開會見嗰啲藥廠老闆啊，啊藥廠老闆有冇啊？個代表咧有冇向佢暗示啊？叫佢採用某一隻藥可以中間拆數啊？嗱呢啲咧佢自己心知肚明喎。如果咧嗰、那個煙霧器裏邊呢個攝像頭係有埋錄音咧，佢好大 嗱。我咧就覺得咧唔使諗咁複雜啊，陶生。我哋啲編劇壞習慣咧，我都頭先講咗。 擺烏龍旗好簡單， 係好簡單， 係好簡單， 一定關女人事。嗱，頭先我講嘅前度啦，係咪啊？即係我被棄嗰個舊愛，我又覺得今次咧，其實最大嘅嫌疑咧， 通常嚟講女人 係啊 ，Jenna， 因為據聞咧，而家咧就佢哋兩個已經同居啦，就兩個屋企咧都即係挽回唔到噶啦。咁啊，兩個咧而家相宿相妻，咁啊一齊辭職。嗱，你睇個故事嘅發展落去咧，就兩個咧就依、這個棒打鴛鴦之後，兩個可能係離婚之後結婚添。咁如果我哋用翻，即係編劇角度咧，阿 Jenna 其實喺一個億萬富翁嘅老公嘅屋企裏面咧，其實係無憂無慮嘅。即係但係咧，即係中意咗阿夏國賢，咁但係夏國賢又唔肯離婚。咁跟住咧，其實個 cam 係佢 set 嘅，因為最有能力去 set 呢個 cam， 而冇人懷疑嘅，即係夏國賢都唔懷疑嘅就係佢。 咁你用個愛郎嘅政治前途同事業嚟到犧牲呢啲咧，就算如果你俾阿夏國賢知道咧。跟住呢係一定唔會同你行埋嗰半程喎。 係咁你俾佢知道。但我點解我有呢個懷疑呢、 這個可能性低啲。 呢、這個冇證據嘅，但我用個鏡頭嘅角度去詮釋啦。 點解會咁？ 因為剔落去嘅時候呢夏國賢就向鏡頭嘅。個女人呢就冇向鏡頭。就背面即係見到淨係見到頭髮嘅啫。咁夏國賢呢就當然攬住佢條腰啊摸摸啊咁啦。咁成個過程裏面見曬夏國賢呢喺度即係笑笑啊，好开心啊，喺度打情骂俏咁，见唔系好见到个女仔嗰边嘅。咁啊，即系我作为即系诛心论，你知道我哋光明顶最中意用诛心论噶嘛？喂，呢、這个角度即系摆到明就扇嗰个男嘅多过扇个女啊嘛，系咪啊？呢、這个角度又或者其实一向都知道夏国贤唔系第一次噶啦，顶住栋门跟住喺度咁样，应该系无数次噶啦。咁依个 Jenna 就知道咧，夏国贤一定会呢个角度嘅。咁所以個 cam 係咁 set 嘅，而跟住呢嗱，女人一定咧會顧身世嘅，就算俾人拍到咧，我都唔想見到我俾人嘴嗰個樣咧，即係唇膏歪曬啊，跟住啲粉又甩啊，咁嗰啲就向正鏡頭。咁所以佢係背面嘅，而夏國賢係正面嘅，所以言笑晏晏嗰啲樣咧，全部夏國賢嘅。 哦 两只手喐来喐去咧，嗰啲 害死个情郎啫。 哦、啊，真系，喂，我哋啲偏惯电视剧嘅，一定系怀疑阿 Jenna 先噶啦，冇办法。 咁个目的就系想 咪搞掂咯。 咁搞掂啫，喂，你唔着数啊？ 点样？ 你点知呢个夏国贤中意你啊？ 爱啊， 系想慢慢抌啊，系嘛？因为个老公啊， 你佢四廿几岁，三个仔女。亿万老公走唔到啊嘛，系咪先？ 慢慢放佢翻去佢老公嗰度挞水咪仲好。老鼠， 女人永远聪明过男人嘅喺件事上边，系咪啊？所以咧，我大胆啲估啊，最后查 MI65 啊，查出系阿 Jenna 做就好笑啦，真系。 咁就即系咁仲反而好啲，即系咁对国防啊，或者呢啲啦。 系啊，通常都好下碌噶。 唔知点解啊？嗱，呢啲又唔知边个爆出嚟啊？有一沓国防部嘅机密文件啊，喺呢个伦敦东南部啊，呢、這个根德郡啊，一个巴士站嗰度啊，系俾人捞到啊！吓，系啊！呢啲机密文件咧，系关于啊，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啊，呢一只英国驱逐舰啊， 哦，嗰单系啊 ，Defender 啊，经过嗰个克里米亚。 俾俄军嘅战舰炮轰 嗰阵时嗰个通讯啊， 吓 系啊， 哇！ 即系嗰个船上边嘅人员啊， 嗰个 lock 系啊，嗰个 lock 啊，喂，這個、呢个咧点会啊出现喺 冇可能啊 嘅一个巴士站， 梗系冇可能有鬼啊！ 点解会咁啊？而且短短两三日啊，嗱呢啲咁嘅乌龙咧喺英国嚟讲咧就屡见不鲜啊！好得人驚啊！有啲烏龍咧，實在係愚昧嗰。 依啲似啊 Mr. Bean 嘅啲戲喎，即係其實咧，就佢無啦啦唔知去完廁所就冇廁紙，跟住就攞咗依沓嘢，跟諗住用，咁佢轉個頭又唔知點樣塞咗落個膠袋裏邊，跟其實佢係住喺 Kent 嘅，跟最後咧就喺巴士站掉低咗，即係蝦碌嘢嚟嘅，可能係。 咁所以点解啊？喂，无独有偶啊，啊，就呢啲咁嘅事啊，系会同时发生咧。 嗯， 系嘛？呢只驱逐舰啊，啊嘅所有嘅细节啊，啊系由国防部啊，咪系诶呢个应该系隶属国防部嘅文件嚟嘅。 嗯， 系嘛？据说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咧，一个国防部嘅雇员咧就报告咧话唔见咗。OK， 嗯。 但唔见咗呢，喺星期一呢佢就报告唔见咗，星期二呢就喺根德郡嘅一个呢一个巴士站嗰度、啊、呢个公众场合嗰度呢就发现。係咪啦，呢一集文件呢就包括一几张嗰、啊那个舰上嘅人员係去讨论、啊、我哋而家咁样样进入俄国声称的克里米亚，亦即是俄国领海，俄国方面可能的反应是什么？那我舰上面的人在这里 倾 偈。嗯。然后呢另外一沓文件呢上面呢是有关于英国准备是派兵去阿富汗的计划。 哇！呢啲都好机密嘅。 总共咧系有50页咁厚， 嗯， 里边咧系包括一啲电邮地址同埋 PowerPoint， 系嘛？呢、這个好奇怪，系嘛？嗱，呢个要更正一下，就系、是、英国同埋俄国嗰、那个嗰、那个战舰咧，嗱，呢个要更正一下，唔好意思啊， 嗯， 嗰、那个对视咧系喺星期三。 嗯， 但系呢沓文件咧，系星期二咧，系发现嘅，明唔明啊？ 嗯， 即系话咧，未曾发生事咧，呢个驱逐舰上面嘅海军喺度讨论，嗱，我哋一阵嗰只船行过去之后，俄国会有啲乜嘢嘅反应？ 嗯， 呢啲嘅conversation， 嗯， 结果一日之后就果然啦，差啲擦枪走火啦，咁但系咧。跟住咧呢沓文件就发现喺肯特嘅巴士 Kangwon 个巴士站。 嗯， 咁即系咧呢啲驱逐舰上面官兵嘅讲话咧，就 send 咗翻去伦敦国防部，而国防部咧嗰啲将呢啲 dialogue 咧就印咗出嚟。咁印咗出嚟咧，一啲人有啲职员咧就住喺肯特郡或者嗰度咧翻工啊，或者探屋企啊，咁就唔觉意留咗喺巴士站。 冇纸箭煲啊，都话即系攞翻去唔觉意留低咗。 佢可能觉得呢啲咧系冇用。 环保纸， 环保纸你都要戒啦，你都戒到一条条啊，戒到纸碎啊，又唔戒。 嗯， 又唔介，佢觉得冇乜嘢，於是咧就带咗翻去。 所以有时你话即系英国人，即系究竟佢哋系即系百即系咩几百年嘅精英民族呢、這个中环四海 牛津剑桥毕业啊， 但系咁哈碌嘅咁多人， 有一件类似嘅丑闻咧，系同香港嘅任总督有关。 哦，咁样 這個呢个咧，我广告翻嚟一讲。 好。 呢件丑闻咧，系同香港嘅位咧，好多香港人怀念嘅总督叫麦理浩有关。我哋都知道咧，麦理浩咧系1971年咧嚟香港做港督，但系点解啊？佢会嚟香港做港督咧？ 嗯， 好多人就话佢嚟香港做港督之前咧，做过驻越啊南越嘅大使。 嗯， 点解啊？会送咗佢去南越做大使咧？原来咧，1967年即系暴动嗰一年。這個呢麥理浩呢嗰陣時啊係喺英國外交部啊嗰、那個職位呢叫做 Private Secretary， 係啊外交大臣工黨啊嗰時布朗嘅一個私人秘書。這個私人秘書呢就要成日同布朗呢係接收一啲呢非常之機密嘅電報。咁喺1967年有一日呢就當時啊嗰個英國首相威爾遜呢就受到美國總統詹森嘅壓力。因为咧，詹森喺越南战场啊，那个美军咧，呢个抵抗越共咧，就觉得好辛苦，就不断去催英国，喂，系咪应该咧，你派兵嚟帮拖？咁咧就威尔逊咧就不置可否。咁但系呢个有一日咧，就詹森咧就发一个电报，喂，你几时决定啊？左谂右谂，吓、啊， 应唔应承派英军嚟帮拖啊？咁呢个电报咧就朝头早到咗，就俾呢个威尔逊嘅。 嗯， 咁咧就布朗嗰度咧，佢系外交大臣啊嘛，就接咗先，就应该齐呈递俾威尔逊。咁咧就阿私人助理麦理浩咧就走去接呢张电报。 嗯， 好啦，大概咧佢接咗电报嘅时候咧就有午饭时间。咁咧佢望下周围办公室啲人都走得七七八八。咁於是呢佢睇睇咗十二點呢，呢啲係我家嘅戲劇情節啦。咁呢就落街呢就呢去食晏。去食晏之前呢佢走去自己個銀行嗰度呢就排隊攞錢。你呀即係做一啲私事。咁呢排隊去到銀行呢喺個 teller 嗰度呢佢就放低咗呢一份電報呢喺嗰個台面。然後呢你知呀嗰陣時英國呢要知道攞錢呢你要攞個保仔出嚟，係咪？又可能又要問左問右，問呢位唱二十磅要咩紙啊？咁啊，兩張五磅，十張一磅。咁啊，交收咧，交收好耐啊。然後咧，佢攞咗啲錢，擰轉頭走，就唔記得咗漏咗電報喺個櫃台。 嗯， 好彩咧，佢排隊後邊咧有一個咧，亦都係外交部嘅同事，定係英國政府唔知乜另外一部門嘅同事。排到埋嚟嘅時候呢，一睇佢都見到有張紙摺埋喺櫃台，打開一睇，嘩咁大鑊，使咪隱約覺得前面係一個高佬係放低嘅，嗰、那個高佬就係麥理浩。於是呢個外交部嘅職員就攞咗呢張咁嘅電文呢返到去俾布朗，話喂有冇搞錯啊，點解會咁大，喂約翰遜啊，尖心嗰電報點解會喺街對面嗰間匯豐銀行嗰個櫃台啊，嗰度嘅。哦，呢、這個呢布朗話，哦我知啦，呢、這個係麥理浩，佢係一時疏忽啫。後面嗰、那個那個職員話，疏忽就好啦，我而家驚佢係蘇聯特務啊，或者某一國嘅間諜啊，揸住呢張嘢擺喺度啊，係俾外某國嘅特工走嚟攞啊。 係啊係啊。 結果呢咁樣一講呢，嘩裏面啊，即係嗰啲有關嘅機制啊，當堂咧好緊張，即刻話要查麥理浩， 嗯， 即刻停職先，又慢慢查，查咩啊？唔係查你疏忽啊，係查你有冇勾結外國特務情報？點解你咁蠢？即係點解唔好講蠢啊？咁疏忽要擺喺果樹， 嗯， 喂，你係牛津大學畢業噶，讀嗰間名校啊，叫做寄宿校叫 Rugby 啊，而家仲係好多香港人讀噶。点解你会咁疏忽？你系疏忽咧，定系整蛊啊？啊，呢啲政治嘅风险。 嗯。 后来咧，布朗同埋威尔逊两个人都保，佢话咧，威尔逊呢个麦理浩嘅人格，我完全相信，一定冇问题。 嗯。 系咪？一度拉锯啊，就话要将佢咧系撤职啊。 嗯。 同埋咧调查，结果后来因为布朗力保，于是派住佢住越南越嘅大使，哦，以示信任。 唉，你有原因啊，因为威尔逊自己本人都俾人怀疑啊嘛。 冇错啦， 系咪先？所以威尔逊系感同身受，佢知道自己俾人怀疑系共谍嗰，那个嗰，那个痛苦 啊， 苏联共谍个痛苦啊嘛。 威尔逊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即系佢1976年第二次做首相，神秘辞职咧就系，是。都一路咧都俾美國嗰度懷疑佢，因為佢做過英國駐蘇聯啊嗰個叫貿英蘇貿易委員會主席，帶住過佢喺莫斯科咧長達11个月定一年。 嗯， 咁咧嗰陣時英美國咧就懷疑佢會唔會嗰陣時就俾蘇聯特工咧就籠絡咗。 嗯， 英文稱佢叫 compromise。 compromise。 咁跟住咧，好多右翼嘅報紙咧，一啲咧揣測性嘅評論咧，就不斷話佢有可能係蘇聯間諜。 嗯。 咁結果咧，以不知名嘅原因咧，佢就落台。後來， 後來 呢次係第一次做首相。 係。 啊，咁所以啊，麥理浩咧被逼要離開外交部咧，要做大使咧，就係，是，因為佢擺烏龍。 嗯。 啊！佢去南越咧，就去过丹麦。 咦？咁样呢，這个蝴蝶效应嚟噶？如果唔系咁样，可能佢又唔会嚟香港。 阿麦理浩摆呢个乌龙嗰日食晏，唔觉意摆咗张个咁机密嘅电文喺嗰个 teller 嗰个台咧，而俾人告密啊，怼咗一镬咧，佢分分钟咧，佢就唔会派驻去外边咧。 系咯。 咁直到1971年，佢就嚟做港督啦。 系咯。 咁啲人咧嗰阵时嗰啲香港人啊，嗰啲咩行政嗰啲行政局议员啊，喺个机场度迎接佢嘅时候，有冇谂过你呢个主人啊？啊，都系腐碌咁样先走嚟， 所以世事好玄妙啊！即系如果唔系香港 多呢啲乌龙， 香港就冇麦理浩时代啊！ 系啊，好啦，听晚11点。